热征集中， 只要您关注广播见人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 定期承担广播节目评议任务。 详情咨询北京电台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转眼就是一年。 是的，2015年还剩最后的几个小时了。 是是是，还好我们2015年的最后一天还有我和王哥陪着大家。 那一直都陪着。 对对对，我们节目依然是直播的，您依然可以跟我们通过短信和微信来聊聊。今天就甭胡说什么话题了呗。今天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2015年回顾一下。您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都行 啊，想说什么都行， 哎，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接下来我们也来说说北京城的一些事儿哈。其实我们节目对于京城的这些事儿还真是非常的上心。您比如说天坛北门斜对面有一块呢镌刻着天坛路80号的铜牌，高高挂在胡同口，里头是哪儿呢？是天坛北门煤炭门市部。 哦， 相信王哥这个岁数的人哈，基本上都没见过这个， 还是真是没怎么留意 啊，对吧？就是煤炭门市部，你听听 “门市部”这三个字，就其实挺带有年代感的， 对吧？我们家原来那个门口啊，有一个第五门市部， 卖什么的呀？ 就是什么都卖。后来我们那就约定俗成，就我们那一片的孩子都说去哪儿啊？啊，去五门。就是外边来的孩子，你们去哪儿啊？五门是哪儿 啊？第五门市部的意思。 哎，对对对，这是煤炭门市部啊。今年四月初呢，这家已经有50多年历史的煤炭正式摘牌了，人家只剩下几个老职工轮流值班，和从前一样啊。工龄37年的张志广每天上班第一件事仍然是打扫储煤仓库，只可惜这个往日满满当当的这个仓库如今已经是空空如也了。张志广停下手中的扫帚，笑着对记者说，哎呀，我们这儿不好找吧，要是在几年前您根本就不用问路，您就顺着地上的煤渣您就能找来。其实除了这儿，宣武门旁边这个油坊胡同里边也藏着另一处刚刚被撤销的煤铺。这个油坊煤铺灰墙黄瓦，两扇红色儿的这个铁门向里边敞开着，在闹市当中显得是格外的幽静。门口的小黑板上贴着油坊煤炭门市部撤销通知，这为了减少煤炭污染，从2001年起本市开始试点这个煤改电， 是 啊，也就是在平房区采用电采暖的方式代替我们小的时候说这个蜂窝煤哈。哎呀，火钩子火筷子都没了， 因为就是专门用来上后海去滑冰嘛。 这个自此用煤量是开始逐年下降，老城区300多个煤炭销售点也在逐步撤并。今年年初的时候，东西城仅存9家煤铺了， 这一下就变成历史遗迹，开始可以参观留念了。 是是是，它这个东西城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东西城，还包括里边含着宣武和崇文啊。油坊煤铺的这个裴师傅就说，以前呢买煤和冬储大白菜，那是北京人冬天的2件大事儿。 是 每到9月初，一张开始售煤的告示就贴在胡同口了，消息会传遍各家各户啊。碰上供应紧张的时候，居民你得半夜3、4点钟你就得拿着煤票来排队， 这么火呢？ 那必须的，你冬天你这做饭取暖都靠着它呢。这个一车接一车的碎煤沫子从这个百子湾呐、丰台呀、门头沟啊这些地方就运城里边来，用制煤机压制成型之后往出卖。居民等着用煤呢，工人就得加班加点儿。从9月来到这个来年3月初，机器轰隆隆隆的从早上起来一直响到晚上，可是附近居民一句怨言都没有。一方面是这个素质高啊，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那时候没兴过说这个扰民哈、声音扰民这说法。哎呀，坐在滚烫的电暖气旁边，张志广还跟那感叹呢，你说我在这干了37年了，今年撤了，这有点舍不得， 都有感情了。 哎呀，刚来天坛北门煤部的时候啊，19岁的张志广从送煤工开始干，一车煤是400块，1000斤，一天少说也得跑10趟， 就这么一块一块搬。 哎呀，重车一身汗，空车后背寒呐。 你知道吗？就是有东西的时候你拉着你得出一身汗， 嗯， 等没东西的时候你不费劲了，哟，小北风一吹哟。但是张志广他们却怀着一份骄傲， 嗯， 说煤是重要的能源呢，我们的工作也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啊，即便已经是摘牌关停了，天坛北门煤铺的办公室里仍然贴着辛苦我一个温暖千万家啊，什么让政府放心让百姓满意的标语。现如今呢，连煤铺的办公室早就没有煤炉了， 嗯， 取暖用电暖气了，做饭用电磁炉了，家家户户都用电采暖了，这个干净啊，方便还便宜。 是， 虽然说舍不得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但是人家张正广说了，我们他的留恋也带着一些高兴。 对，因为这留下的是感情， 啊， 是回忆哈， 哎， 高兴的是我们社会进步了，大家生活水平和质量幸福感都提高了。 反正你说哈，这个老北京过去，你说冬储大白菜，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边说过啊， 嗯， 然后我们排队买煤，反正我那时候打小我没见过，但是我去过这煤铺，除了蜂窝煤之外，还有煤球，还曾经拿那个煤渣子呀在路上晒过煤， 嗯， 啊，这个估计你都没见过。 就还有那个圆煤块，这不是蜂窝煤，圆煤块还有带要砸的 啊， 嗯，说那煤品质不好的里边还带石头的是吧？ 是，那个就烧不旺嘛。 对 啊包括你知道龙火怎么龙吗？ 怎么龙啊？ 你不是你懂什么叫龙火吗？ 你讲讲我才懂啊。 就是一炉膛里边，你得让它煤着起来 啊，是 对吧？ 嗯， 有拿这个老玉米糊啊，先把它点着了，有拿报纸的，反正 我还是见拿纸壳箱子的比较多， 是吗？嗯，反正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个分手艺，手艺好的人家一张报纸就能把这个火给拢起来， 哦， 啊，然后呢，手艺不好的哈，从早上起来你就没法进这屋，到中午了，这屋里边全是烟，那火也不着。 还真是勾起了一点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时候的历史回忆， 啊。晚上的时候睡觉得封火 啊， 上面搁个水壶。 这说这个灭炉子的时候千万不能往上浇水，否则会中毒，就 是 剩最后一点小火星的时候 还有风斗呢。这一说又是一个暴露岁数的话题哈，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收音前可能有很多比我们岁数还大，经验比我们还丰富，故事比我们还多的，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随便敞开了聊，想说什么咱说什么。 这2015年的最后一天啊，好像这一定要聊点失去和离别一样哈。 嗨， 你看77岁的刘永年大叔就挑选了一只憨叫的蝈蝈， 嗯， 一只手呢拿着弯把的拐棍啊， 嗯， 另一只手把蝈蝈就举到了眼前啊， 嗯， 叹口气就说，你说现在我岁数也大了，明年呢我就不玩这个了，也许这是我这辈子啊最后一只蝈蝈了 啊，就是没少养蝈蝈。 对，但是呢， 啊， 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带有一几分伤感之情啊，那是因为今天是陶然江亭观赏鱼花卉市场营业的最后一天。这家呢位于陶然亭西门旁边的花鸟鱼虫市场啊，也是北京二环内最后一家花鸟鱼虫市场。商户刘兰一大早呢就来到了自家的玻璃小房子前，打开了门锁，点亮了鱼缸前的灯光。他的小鱼屋里呢，上中下层叠着摆了几十个大小的鱼缸，连地上都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塑料盆。现在呢，大部分的鱼缸里的水啊都已经放干了。刘兰他们家铺子对面的一排商铺呢，有些连门都没开。 哎呦， 人说了，哎，他们是前几天就已经都搬完了，今天就不用开门了。记者也在市场里转了转啊，大约有一半的商户都已经搬走了，屋里呢只剩下了空空的旧货架子。说玩的气氛呢，还得说是城里呀， 嗯， 卖花卉的摊位前啊，一位摊主把剩下的20来盆花归整到一起， 嗯， 不干了，从那时候摆摊啊，后来来到这个市场已经都快20年了，我自己岁数也大了。其实呢，岁数大的不仅仅是市场商户，还有顾客。就像我们开篇说的，77岁的刘大爷啊， 嗯， 生在宣武门，长在虎坊桥， 嗯， 现在呢就住在数百米外的黑窑厂。 嗯， 说早已经消失的南横街鱼市啊，曾经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 是是是。 说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些花鸟鱼虫就逐渐恢复了。等岁数大了以后啊，冬天就听听那个蛐蛐啊、蝈蝈啊叫一叫，我就老想起当年在城根底下摆摊的那些人。 哎呀， 等城墙拆掉之前啊，这城根下边还聚集着一些像黑白铁呀、修鞋呀、焗缸啊、卖蝈蝈、卖小金鱼的那些商贩。 嗯， 那都是那个时候孩子们的乐园。 而且人家那个叫唤的声我不会学哈， 啊， 老人有会学的。哎呦，那个事儿，尤其卖小金鱼的， 是吧？小金鱼还会叫呢？ 不是，吆喝呀， 嗯，说这个前些年还偶尔去十里河潘家园转转啊， 嗯， 但是现在这刘大爷不是岁数大了吗？腿脚也不像头两年那么方便了。 哪怕是这个离他家不过几百米的市场啊， 嗯， 现在也是不能常来了。 嗯， 刘大爷还说呢，如果这个市场要是撤了的话，我也就不玩了。 是这个某种程度来说呢，北京人爱玩啊，你从这个提笼架鸟那个架势就能看得出来。现如今玩过蝈蝈，养个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朋友，我们屋子外边的导播，你看岁数年纪轻轻，哎呦，养鱼哟，养蛇哟， 养小乌龟呀， 啊，是，但什么都养，就是可见这个。打小就有这个爱玩的传统， 我觉得这是一种热爱生活的体现。 没关系，城里边没有，五环外边还有呢。我经常在五环外的超市里边能够感觉到，这里是北京哎， 啊， 聊天说话的口音那是一个亲切。 大家都搬出去啦。 反正我们家那片是这样，不知道您家那片是什么样。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随便说， 对，最后一天了，大家敞开了说啊， 哎呀， 可不像小品当中说最后就剩一句了，咱还有好多句呢啊。今天想说什么说，那个以夸为主，正面大声的夸啊。 嗨，夸！渔人老宋说，43年前，我们家就住天坛北门啊，西园子3巷21号啊，这个天坛北门， 天坛北门， 对对对，你得想想北门朝哪边？ 北门朝北呀。南门朝南呢， 是吧？ 对呀， 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从龙潭湖啊去天坛，你说你要是走着去其实没多远 啊， 后来发现岁数大了走过去有点远， 小的时候觉着远，因为那个小腿啊一步它迈不开几米， 哎， 觉得好远好远，后来长大了之后再往那一看其实也没几步了， 哎，那时花开说2015年就要过去了，又老了一岁，哎，不过这也是自然规律，没办法，但是2016年还要一如既往的支持大城小事，继续听啊。谢谢您，谢谢您，希望您常来哈。 好人马大姐说啊，送走2015大城小事，不愿送走王哥李凯， 放心我们俩还在， 且不走呢，迎来2016，迎来刘思佳给2016天才， 我们就跟这儿赖着。 不烦我们就行。 对对对，我们希望您常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是，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啊！问王哥一个问题， 请问 你已订过外卖吗？ 哎呀，那简直了！前两天不是还给大家讲过我订外卖那个2、3日吗？气得我这好几天， 啊， 同事们都劝你还敢订外卖的？ 对对对， 就是订一个砸一个，订一个砸一个。 是王哥订的外卖，不是半道上这个送外卖的师傅摔了一跤啊，就剩汤了，要不然就是4个小时之间这不来啊。 对，要不然就是什么餐巾纸、纸盒、筷子都泡一起了。哎呦，一说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啊。 这个大数据时代有很多好玩的地方，2015年外卖送餐服务业那是如火如荼啊。 嗯，是 啊，有个这个 APP 啊，APP 叫饿了么啊，这调研团队综合全年的交易数据，找到了今年最土豪的用户。 嗯， 说那一年啊订外卖花了多少钱，知道 订多少钱 啊？18万。 哎呦，他吃什么了？ 18万160块钱 金外卖 啊。还有一个吃货，这么说人家不合适，就是说人家个订餐量非常大 啊， 就是这一年啊订了多少单外卖呢？ 嗯， 984份。 那合着一年365天，一天订3单以上还多。 对对，他有可能订的不是光给自己，那家里边亲属多呢。 啊，也有可能上班给同事订的。 哎，这个得出了让人很多惊讶的研究结果。 是。 2015年这个最土豪的用户就出现在北京。 嗯。 全年共消费180160块钱。 在听咱节目吗？ 平均每天得花493块钱 是 订外卖。 嗯， 还有位最能吃的主啊，2015年订了984份外卖，是全年订量第一的用户。当然了，这位呢不是北京的，来自上海。 嗯， 哎呀，从后台数据来看，两位土豪哈，解决了办公室所有同事吃饭的问题。 看来是 啊，人家订餐里边详细备注了，可乐不要冰啊，饮料要热的奶茶，你听听，这肯定是给女孩订的，真是细致入微啊，好想和他们做朋友啊。 这一看就是要满足大家伙的口味和需求。 这数据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有意思的调查，比如说以辣著称的川菜和湘菜，这传播速度非常了得。 是，现在能吃辣的可不仅仅是湖南人和四川人。 哎，对啊， 好多北方朋友也特别能吃辣。 是，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深圳、福州、南京、成都、厦门、武汉这些城市当中，唯独 南京人不吃辣的、 哦、 不爱吃辣的。哎呀，这个无辣不欢的时代，南京人竟然能够独善其身哈，这个让我们出乎意料。 嗯， 更加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上海就是沪宁杭哈， 嗯， 前十都没有浙江菜，但是在北京，哎呦，这个大家伙特爱吃这个浙江菜， 是吧？ 是吧？与此同时呢，广州人对于本地的粤菜情有独钟，独钟啊，这个菜系高居广州2015年最受欢迎的餐品类型排名第二，人家。甭管在别的地方啊，人至少在吃上面非常专一， 这看出来了。 在我们节目组，这得说季彤 啊， 啊，别的不说，在吃上面他跟广州人是一样的，非常专一， 是吧？ 啊，就是只要有吃的就行了。大家还会有一些这个事实跟想象的不一样，普遍认为你比如说雾霾天啊，这个订单量会激增。哎呀，然而雾霾天并不是影响北京外卖销量最主要的恶劣天气。说2015年10月初，北京受雨雪天气影响，外卖销量增长两成以上， 嗯， 排在全年的第一位 啊，还是雨雪天的时候外卖多。 哎、对，你这天不愿意出门啊。另外，在这些受欢迎的餐品排名当中，盖浇饭成为了外卖王， 这可不意外，有菜有饭、 啊、 一个盒都装了，既省地方还省时间。 对，你摔倒了之后，你反正也是和在一块儿， 能不提这茬的吗？ 反正是这样的嘛，哈。像什么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福州、厦门六个城市外卖首选都是盖浇饭，其他城市即便是不是首选，盖浇饭的排名也是十分靠前。 嗯， 除了盖浇饭呢，中式炒菜、米粉面馆、炸鸡、烤串、地方小吃也都是榜上有名。 嗯， 反正大家一块儿就是，你说吃货不太好听哈，就是这个美食家们，这个外卖算美食吗？ 这外卖就看点什么了，如果要是纯是为了说解决一顿饭 啊 满足温饱这样的状态，那还提不上口味。但如果说我今天就是很想尝尝那好吃的，我不图快，我也不图说填饱肚子就行、 嗯、 这就算品鉴美食的心情了。 反正是这样哈、啊、您时不时您要是有条件啊，只要是您没有什么一两岁孩子给您这个裹乱啊，您就时不时的自己学学做饭，做点饭做了也挺好。 不是不是，会吃才会做，那不可能是说先会做后会吃的，得先吃了别人做的那东西之后自己琢磨琢磨，这才能知道怎么做， 是吧？ 我还是坚持啊，就先吃遍天下百味才能悟到其中做菜之道。 你肯定吃的比我们百味多一味，就是混在一块儿的。 能不提这茬了吗、嗯、这实在让我心中有郁结呀、啊！你说就这一外卖的事儿，一世英名都毁这上。不行，我接下来得跟大家说一开心的事儿啊。 是是是， 结婚是好事吧？ 哦，你要结婚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要结婚了 啊 身边有朋友要结婚了， 那你要出红包了。 说到这也不太开心、啊、不是早晚会还回来的。说是这么个事儿啊，不是说那个晚婚假有政策上的变动吗、 哦、对对对对，有可能要没。 哎，这是有可能。 哎， 这个昨天29岁的王先生在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手续的时候跟记者说，我考虑到蜜月的出行计划，我就不得不赶末班车来领证了。你说啊，要是只有3天婚假、 嗯、 我办个婚礼就用光了、 嗯、 哪儿有时间还去度蜜月呀、 嗯、对对对对。 而在私企工作的王女士跟记者说啊，自己呢是在单位人力资源部的同事提醒之下才决定来领证的。你说今年领证了，明年还有机会休晚婚假，但是不领证那一定是没法休啊。 嗯， 随后呢，记者又随机采访了10对新人，其中有6对都表示，之所以这个时候来领证，就是因为晚婚假取消而提前的。 哦， 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中心工作人员也就说啊，受晚婚假取消的影响，领证的人数确实是激增，是去年同一天领证新人的5倍之多。平常一天啊也就几十对的来领证，但是这两天算是特别多、 嗯、 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王主任也跟记者说啊，为了这么多的人啊，登记处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增加工作人员的数量来维持秩序，满足大家伙的需求。而某私企人事部门工作的周女士跟记者说啊、 嗯、 最近一个星期公司每天都至少有5-6个人来请婚假或者来问问有关婚假的事儿。 嗯， 其实按理来说呀，本来这个时候他应该是请婚假的淡季， 对，一般5、11之前啊办事儿嘛， 这不是年底嘛，每个部门都忙啊。但是现在大家都担心，万一要明年新政策一来，这一下7天的晚婚假没了，那还不如赶在这时候扎堆就请假了呢。 嗨， 记者呢就市民关心的晚婚假取消这件事呢也咨询了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啊，在没有接到新政策执行文件之前，各单位应该按照旧政策来执行，也就是说啊，晚婚的新人仍然可以享受晚婚假。但是这个新政策什么时候颁布和实施啊，对方呢还没有定论。 嗯， 新法呀，虽然是从元旦之后开始执行，但是政策的出台还需要各个省市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采访当中有不少单位的人事部门都表示啊，新法的颁布啊不代表新政策的实施 啊。什么意思？ 人家说我们公司啊，就是他们公司会根据新政策规定灵活实施。 哦， 某国企的人力资源经理就跟记者说啊，如果晚婚假要是真没了 啊， 公司也会考虑在政策规定婚假之外再让员工多休息几天。 哎呦呵， 就算公司福利了。 这是哪国企啊？ 这事儿就是说怎么休，休多少天啊，给不给休还得看每个单位每个公司给出来的这标准。 哎呀，以后这个假期不能单位领导说了算，这得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啊，然后成立了一个这个规章制度之后，这个然后让我们大家这个心里边特舒服， 嗯， 是吧？不过话说回来了哈，这个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假期能够不是那种你想休假是吧？行啊，但是你休假之前你得把活干完，然后你好不容易休假之前把活干完了吧，回来之后哟，怎么签那么多工作得做呀，然后又累得半死。 对 啊，这个假前假后都加班加点儿，这个假休下来，哎呀， 就是那种带着心理负担去休假。 这说的都是哪个单位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这2015年也没休假，听众朋友们作证啊。 还不太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单位，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有的时候休假之前得把所有的活都得干完，没办法，这是职业特征。 没事，好的， 啊， 有我呢。 对对对对对， 该休休，我在这顶着。 嗨，有很多的工种可能都会是这样，大家这一年辛苦了哈。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这一年有什么想说的，随便聊啊。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呐！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它全解决了。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四环安慧桥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另外在这儿想提醒您，明天是元旦，1月1号到1月3号这个期间，机动车的尾号是不限行的，四号的时候限行的尾号是4和9，在这儿提醒您一定要得注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像老吴尤喜也说，2015年马上就要走了，一年里边几乎每天都听大城小事，哎呦，喜欢你们，辛苦了哈。2016年还是王哥、李凯、刘继彤主持嘛，肯定有我们仨呀，这没跑。 不是，现在3+1啊，咱们不是提前做预告了吗？ 啊，对，那个人明天他就露脸了。 是的，明天就出现。 对，您就知道是谁了哈。 嗯， 那和牙说随便聊啊，有点不习惯，不知道怎么开口啊。祝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大爷大妈新年快乐，吃好喝好，许个愿吧。就是 这小嘴在甜，后边还剩半句呢。 就是这半句就算了， 让李凯老师给大家唱首歌吧。 新年还是应该有个好心情，是吧？ 行吧，这话说的还算在理。 对，迪迪说，哎呦，你们这个栏目还是我们家孩子发现的，自打开始听就没停下来过，每天时间一到就准时打开广播，渐渐的我们全家都喜欢你们大城小事了，有你们相陪伴，我们家晚饭的时候也经常是欢歌笑语，谢谢你们。 哎，谢谢大家的支持， 啊，谢谢您哈。 嗯， 好人马大姐也是说，这个大城小事开播6年了哈，节目好是好，就是我们这些岁数大的互动的老朋友一回互动奖都没有过，来年你们得给我们争取争取啊，这确实我们帮您争取，是吧？ 嗯， 王振华新朋友说，哎呦，你们辛苦了哈，谢谢一年传来的北京的方方面面， 对，北京那个地儿实在是太大了，有很多故事我们都不太熟，有很多事儿呢我们也不了解，通过我们节目跟您唠叨唠叨。 它主要就是太大了， 是吧？颐和园后边有一野湖，三天之后早上八点， 这是电影台词。 这不是有一电影叫《老炮》吗？ 哎， 啊，这冯小刚演的哈、 嗯， 据说很多老北京都跟那儿综着看呢。绝大部分影片当中展现了北京老胡同啊、环路啊、郊野的冬季风貌，而这影片当中六爷最后查价的野湖，他怎么也跟着火了呢？ 嗯， 首先这查价就不是什么好词儿啊。影片当中说的这野湖究竟在哪儿、 嗯？ 不少网友看完影片之后，就在地图上开始按图索湖啊， 去找去了。 哎呀，除了六爷他的台词，最后一幕影片还真是在背影当中，隐约闪现了颐和园那些景点，最后锁定了一张颐和园外边偏西北方向的一处湖泊啊。 那是哪儿啊？ 记者昨天也是来到了这个海淀区北坞公园的这片冰面。发现有十几位游客正在附近赏景呢。有一位高校的大学生说了，我们家是南方的啊，看了老炮之后感觉这个最后冰上的画面非常震撼，看到地图来这儿感觉很像，就是这儿。几位现场的游客表示是看了影片才找来的、 哦、 你说这个人哈、啊、这个多么有兴致， 寻址就来了 啊。记者也是查了查，这个北坞公园位于海淀这个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啊，原址呢是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自然村，这儿呢规划建设的是面积超过47公顷的现代园林，北坞公园占地是711亩，分为东园和西园，而且呢借景颐和园、玉泉山。 嗯， 不过呢这个剧组哈、啊、老炮剧组在他的拍摄信息里边显示，就最后那一幕的实景拍摄地并不是在北坞公园。 哦，还不是这儿啊， 是延庆的归水公园啊。据延庆当地媒体报道、 哦、 说今年2月9号到11号几天？四天。 嗯 啊，电影《老炮》剧组成员在我县归水公园进行了紧张拍摄。导演管虎表示，归水公园景色非常好看，有苍凉的感觉，看上去使人心胸开阔，正好适合电影生命比较奔放的主题。 哦， 冰的感觉也是让摄影师特别的喜欢，说应该是现在京城里边根本找不着这种地方。 这不还是让他们给找着了吗？ 哎呀，甭管怎么说哈，这个大家呢赏景行啊。查价显然是不可取的行为，对吧？ 嗯。 此外呢，这个我们节目里边也是说了，这个冰雪景色在京城冬季是最吸引人的美景哈、啊。滑冰滑雪也是民爱玩的冬季运动。这几年气温不得稳定，滑野冰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是。 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说好几回了哈、啊，滑冰要到正规冰场，在湖边游玩的时候注意安全。 对， 即使到了正规冰场，人家要没开门您也别上去。 对，就是开门了那您那个火钩的火筷子说说得了，别真拎上去，万一真捅出一窟窿来那就麻烦了。 是，在这儿希望您注意安全。 这几天呢在网络论坛上有这样一则消息啊，引起了不少手机用户的关注。 嗯， 说你们谁的电话号码使用的时间长，那就试试呗。移动公司不会告诉你们的事儿啊。 就是他们还就不说 啊，说他们内部啊在兑换移动的号，赶快行动吧。 什么意思？ 我同学兑换的100块钱，真的，反正就是说这个要换钱呗哈、 哦。 根据这消息内容说呀，这个移动手机用户必须在今天之前发送那个一串字母加那个数字啊，这等等编码到10086，说抓紧兑换话费， 哦、 否则从明天1月1号开始，所有积分就会被清零。 哦，真的吗？ 说这是不是真的？这个编码是不是真的？ 啊、 是不是诈骗短信、 嗯？ 如果编码是真的的话，我要是不对，是不是明天就真清零了？ 对，这最后一天了，这个。 这几个问题啊，都变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嗯。 上午呢，记者也拨打了他们的客服电话10086啊，也登录了中国移动的积分商城来确认，编辑短信可以兑换话费这事儿是真的。 哦，真的。 具体来说啊，就是分别发送 DH。大写字母 DH 就是兑换的首字母嘛哈，346031，然后346032，346033，346976，345977， 嗨， 反正就是到10658999， 不是能换多少钱？ 30、50、100、300、500， 哦，这不一样。 嗯，因为这个也不是说您发了最高档那500就给您兑500话费啊、 嗯， 因为得看您手机里边那积分。 哦、 比方说啊，这个五档话费分别对应的积分是2500分、4170分、8340分、25000分和41670分。 这还有零有整的。 至少你得有40000分才能兑换那500块钱话费。 这真的会把我们的积分清零吗？ 其实。 对换话费这事是真的，清零这事儿却是假的。根据了解啊，中国移动呢早已经开始执行了积分不清零的制度，也就是说啊，只要手机用户的积分足够，是随时可以通过积分商城或者发短信来兑换话费的。唯一需要提醒的是啊，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是不受理积分兑换的。 得，今儿就甭讲了， 明天可以啊。 明儿是第一天。 对，但是呢，这个还要提醒大家伙啊，兑换完之后啊，这个就不能再退回来了。比方说，我又不想要这话费了，我想攒攒，我换更高那一额那一档，这钱我还给你们行不行？不行。当然了，临近年底呢，北京移动信息安全部的专家还是提醒用户啊，要提高警惕，防范由伪基站发出的诈骗短信。 嗯， 像那种诈骗短信啊，经常都是以10086啊、95588呀这些官方客服热线的名义来发出来的，但是啊，给发出的链接啊却不是官方网站。比方说那个诈骗短信啊，短信当中会变成I0086， 哦，这不是10086， 哎，字母 I，或者呢是10086XC.CN，就后边加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尾缀。为了这个啊，北京市从12月起也启动了打击伪基站的专项行动。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再跟您说一个，也是到年底了，他这个有时候骗子啊，他年底的时候他也冲业绩，你知道吗？ 嗯， 就是冲业绩的不光是职场的一些人群，哎，骗子也这样。很多市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也是跟这个中国移动有关的，说您已经成功订购了中国移动无线 TV 业务，收费标准每个月118元，如需退订，请编辑短信 HK。然后这一串的字母到10086，首先您一看啊，发送短信到10086，这就很靠谱。 对呀、 啊，对吧？你发送的不是一串数字， 乱七八糟的。对， 发送到10086，哎呀，有市民就向警方咨询，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还真没订这个什么无线 TV 用户这个业务。 嗯， 警方明确回应，这是诈骗，千万千万别按他这方法做 啊。 已经有市民中招了， 这是怎么个诈骗法？他骗什么呀？ 哎呀，这个受晚了啊！是这样，有受害人表示说，发现这个短信之后，首先看到的是每月扣我118呢。问问家里边的人，说孩子也没给我订这个业务啊。 嗯， 就按着短信上面的办法申请退订，可没多久这手机卡就不能用了。据民警介绍说呀，这条短信当中所说的无线 TV 业务根本就不存在。而这个短信当中不是说 HK 打头的一串字母吗？ 对， 这个 HK 啊是换卡的首字母。 哦，这个 HK 不是移动 TV， 它也确实是那首字母， 哎， 换卡两个。 换卡啊，喝无万换克啊卡。这个骗子手里边有一张空白的 SIM 卡，他们把这个卡号啊编写在这个短信 HK 的后边。您只要按照失主，您只要按照他这说的方法，您发送到10086，等于说他就把您那个 SIM 卡呀转移到骗子手里边了 啊，就自动换成了骗子手里的卡。 哎，骗局当中这个欺骗性非常强啊，等您那个卡到他手里边，他就会啊什么，首先给你亲朋好友发短信借钱， 嗯， 其次他可能登录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您说没事，我有密码，他骗不了我钱，人家能找回密码。 哦， 因为发送这个验证的短信不是找回密码吗？ 嗯， 您想都发不到您那儿，发到人家骗子手里边，这后果十分严重。 就您手里那 SIM 卡已经作废了。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立即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营业厅办理拨卡手续。而且呢，您应该拨打10086啊，什么10010啊、10000啊，这些运营商来问问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嗯， 反正根据往年经验哈，元旦期间冒充公检法、冒充熟人、网银升级这类的诈骗案件是高发的，您得提高警惕，做到不联系、不相信、不汇款，避免上当受骗。 哎呀，这我听起来还是挺担忧的。 啊， 你说过年的时候，我们本来是一年底赚这点钱就不容易， 嗯， 过年了应该给家里人啊买点好吃好喝的， 嗯， 表示一下我们对家里人的爱。结果这时候骗子也开始惦记上我们兜里的钱。哎呀，我还是觉得啊，这还是擦亮眼睛是能识别出来的，因为他们手段还挺拙劣的。 当然这个我觉得够损的， 想想也是， 是吧？ 你看他们发那个首字母都是有迹可循的，比方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兑换多少多少积分那个，他首字母就是 DH 兑换，他这无线 TV 他首字母应该是无线啊或者是 TV 这两个字才算是接近靠谱。 哎 ，HD 是怎么回事，是吧？ 对，这个 能猜出来的。 这有时候字母太多，您像这个不会汉语拼的朋友也着急啊，还是希望大家睁大眼睛，别轻易啊，多打几个电话问问，别轻易做这种事儿。 是的。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疯狂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啊、什么火火哪儿啊？啊，火来了！ 我喷了！哎呦喂，你这干嘛呢？ 火灾无情，预防为主。